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第170集。 君子楼里，烛火明灭，茶香缭绕。楼外街道里，时远时近的打更声传来，在安静的夜晚里，格外清晰刺耳。连兰青宁愿自己今晚没来过君子楼，宁愿和他心心念念的人再也说不上一句话，宁愿永远喝不上这杯君子茶。一年前亲手打开君县城城门的那一日起，他就不该再回到这座城池，不该再奢求见到君玄。连兰青木然地看着君玄那双近在咫尺、满是悲凉的眼睛，陌生的寒气毫无预兆地涌进四肢百骸。他想抬手抹掉君玄眼角一点点聚拢的雾气，可却发现连挪动指尖的力气他都没有。他不敢，也早就没有资格了。这么些年，连兰青以为他这一世活着的时候，再痛苦也敌不过父亲战死、族人被诛的那一夜。明明这十年他都在告诉自己他没有错，他本就是为了摧毁施家、踏平君县城而来，可在君玄声声质问下，他连一句可以为那可怜的秦景辩驳的话都没有。他是连兰青，生而是北秦战士，他为了北秦王朝、百姓和他连家做下这一切有什么错？十一年前，大靖不也在景阳城掀起腥风血雨，他连氏满门不也惨遭施家军屠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到底有什么错？这些年，他面对施元朗和君玄时，一日又一日地如此告诉自己。可现在，对着君玄的眼睛，连兰青只想逃。为了复仇，他选择了欺瞒、背叛、忘恩负义、血染城池。就算他告诉自己千遍万遍，也不能否认他就是秦景，秦景就是他。他无愧于故土家国，可却利用了石元朗慈父之心、君玄爱慕之意，袍泽生死、交父之信。连兰青垂下眼，看着自己缓缓摊开的手，明明洗得干干净净，他却仿佛看见上面染满了君县城数万百姓身上磨灭不去的血渍。他神色中的冷静自持一点点碎裂，眼角染上了血丝。他终是没有抑制住沙场上从不退却的身影，竟微不可见地颤抖起来。 罢了，我问这些干什么？将军又不是他，又怎么能告诉我答案？夜已深，茶凉了，君子楼不留外客，将军请回吧。 浮在上空的身影骤然抽离，素白的衣袍从余光里拂过，只是多了一点光亮，连兰青却像突然活过来一般，兀地抬眼朝声音消失的方向看去。他低低地喘着气，即使狼狈到了这般境地，他也想再看看君玄。或许这场战争之后，他们此生不能再相见。温柔的月光从大堂顶端的窗口倾泻而下，洒满整座楼阁。君玄慢慢朝楼街转角处走去，他走得很慢，就好像每行一步就在斩断一段过往和牵绊。在君玄即将转过墙廊走下楼阁的那一瞬，不知为何他突然停下，侧脸朝连兰青望来。连兰青坐着的方向，只能看到月影下他微抿的唇角和凛然的眉眼。 我恩情已报，冤仇未消，你与我终归有屠城之仇，他日相见，不知会是何般光景。 君玄的声音顿了很久，他的目光落在连兰青身上， 仿似透过他追忆过往十年不知世事的无忧岁月。 你保重。 终归他留给连兰青的只是这样一句话。京城，最近大晋的朝臣们发现他们的陛下多了些人情味儿。这人情味儿来自那位已经牺牲在漠北青南城的安宁公主身上。自安宁公主战死后，隔个两三日，嘉宁帝总会到宗庙和这位大公主生前显贵的膈应人的府邸里坐坐，独来独去，很有些风雨无阻的意味。这个发现对度过了嘉宁帝漫长帝王生涯的朝臣和后宫嫔妃们其实是个很惊悚的事儿。嘉宁帝是个冷血而睿智的帝王，往远了说，他年少的时候跟着太祖出入疆场，鏖战几个日夜，杀上上千个人，眉头也没皱过，诛杀挚友帝永宁和帝氏一门更是雷霆手段。往近了说，去年太后和穆王相继离世，嘉宁帝除了帝王之态更威严了些，也没有太多哀荣。可不知怎么的，搁在安宁公主身上，这个冷血一世的帝王倒破了先例。人心都是吃软不吃硬，帝驾案出后，向来注重礼义廉耻的士林儒生对嘉宁帝的铁血统治多少生出了些隐晦不满的言论。这场战争嘉宁帝亡一子一女，安宁公主更是无比惨烈地战死在当年帝家军埋骨的青南城，让沉积在暗处的流言停歇了不少。这绝对是替帝子源留在京城掌控帝家大局的骆明熙不愿见到的，但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在怀念安宁公主这件事上，骆明熙选择了沉默。若是帝子源在，以他的脾性，说不得会把安宁那根染得血红的鞭子扔到嘉宁帝面前，哼哼一句：“ 你这父亲真是有趣，花了半生时间，用最冷血无情的方法设计了长女的一生，在他死后，却又稀里糊涂装模作样，惦念的厉害。” 很多年后，恐怕帝子源最懊悔的就是没早些回来，在嘉宁帝身上吐些唾沫星子，为那个长眠在西北的挚友出一口气。但也只是说说罢了，若是他在，也会如骆明熙一般，韩家欠他晋南八万将士和一百多族人的性命，他欠大晋王朝一个公主。皇帝整这么一出，整个皇城的人都知道了陛下在思念着长女，以从未有过的柔软姿态。嘉宁帝这番举动难免让人忍不住感慨，皇宫里虽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地儿，可人命在这里头也是最难被留住的。皇帝思念已亡之人是个折腾人的事儿，特别是对活着的人而言。譬如在齐嫔被圈进冷宫后，那些使着劲儿想重夺圣宠、觊觎着皇贵妃位子的宫妃们。后宫里头的争斗比朝堂更加阴司诡谲，待嘉宁帝从朝堂各番势力与西北战局的空隙里察觉时，宫里头这些平时娇弱妩媚的女人已经争得有些不成体统了，甚至隐隐影响了朝堂的平衡。这其实不怪旁人，短短时间内，穆王、昭王接连殒命，韩月远走南地不知所踪，太子身处危险的西北疆场，等大晋朝的朝臣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皇帝陛下身边除了一个三岁的小皇子韩云，竟没有一个在王朝危难时可以继承江山的成年皇子了。所以这种机遇下，于朝臣而言，让皇宫内和自家沾亲带故的宫妃诞下皇子变得格外重要。是以嘉宁帝到了中年的时候，重新享受了一把被一宫女人竞相追逐的滋味。皇帝最近不是格外稀罕儿女骨血吗？没关系，陛下龙马精神，再多生几个出来稀罕稀罕不就成了。起先嘉宁帝还忍耐着，懒得理这些干系朝堂各派势力的宫妃， 可是在他大半夜处理完朝事回到寝宫，都能遇到十来个娇滴滴或跳舞或端着吃食或肚子疼或崴脚的妃子后，上书房内摔破了三套上好的琉璃夜光杯。 朕的嫡子还没死呢，这些混账东西想干什么？这是在诅咒朕的太子回不来，上赶着让朕给宫里头有宫妃的世家播种吗？ 一个人闷头闷脑把嫡子看中了二十几年的嘉宁帝终于出离愤怒了，雷厉风行地干了一件实诚事儿。他把年仅三岁的幼子韩云的生母锦昭仪直接晋升两级，封为锦妃，位居四妃之首，和贤妃共同管理后宫。锦妃名王锦，是个十分本分的女人，性情温和。她生于江南一府城县之家，温婉敦厚的小家碧玉。早些年不过是个有些品阶的宫女，二十老几快出宫的时候被嘉宁帝看中临幸，若不是有了龙种，恐怕嘉宁帝都不会记得后宫里还有这么个女人。事实也是如此，嘉宁帝在他生下皇子后只封了个昭仪，并未格外恩宠，起初还有些爱怜他，后来见他木讷老实，实在不解风情，新鲜劲儿也就淡了下来，这两年也就年节众妃朝拜的时候见过几次。这次皇宫内院里乱成一团，等嘉宁帝回过眼整顿后宫，发现这个唯一有着儿子却安安静静待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的锦昭仪时，便格外顺眼了。这一顺眼就直接让他成了四妃之首。众妃争得头破血流，得了这么个结局，虽然愤怒难堪，却也实在无话可说。锦妃有着皇宫里仅存的一个宝贝皇子这个理由，足够封满朝臣子的口。好在锦妃是个温和老好人的性子，她被封妃后并未嚣张跋扈，反而更加内敛端华，持重守礼，这让嘉宁帝很满意。再加上三岁的小皇子韩云生得和韩烨小时候有几分相似，是以嘉宁帝对这对母子更为看重。如今皇宫内院里头常常能听见嘉宁帝逗弄小皇子的笑声，锦妃母子在皇室的登场也驱散了安宁公主故去和三国混战笼罩在皇室里的沉重阴影。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